是恨时光太匆忙。相随， 相会相映如我俩。 却星星一双双， 深藏。

轻轻地告诉你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，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乔伊。在中秋假期，乔伊也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看的电影。今天的电影分享来自一部国产动漫《大鱼海棠》。 电影的创意来自于庄子的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讲述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奇幻故事。影片试图向观众展示那条游曳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和灵魂中的大鱼。45亿年前，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和一群古老的大鱼。在人类世界平静的空间里，生活着一个规规矩矩、循规秩序的族群，掌管世间万物运行规律，也掌管人类的灵魂。他们的天空与人类世界的大海相连。大鱼海棠讲述了一个关于报恩和救赎的故事。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春，在16岁成人礼上化作一条红色的海豚去人间历练。当她来到人间这片大海的时候，相遇了人类男孩鲲，知道春被大海里的渔网所困住，而鲲遇了拯救春，被卷入海里的浪风中，不慎去世。春为了回报少年，用自己一半的生命与灵魄交换，他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历经种种困难和阻碍，帮助少年灵魂所化成的小鱼成长为一条比鲲更大的鱼，并回归大海，并一路上护他成长的故事。 我是海岸边那条红色的海豚，我妈给我取名春，她希望我以后接她的班，掌管海棠花的生长。 你们将去人间学游7日，观察我们掌管的自然规律。 开天之门开！ 人间可是个好地方， 记住一定要小心人类。 喂，你们又来了！ 我是来救你的 我一定要救活他。 所有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藏在这儿。 我欠他一条命，我要还清欠他的。 你晓得要付出什么代价？连小姑娘另一半寿命跟那大鱼连在一起，大鱼死了他就会死。 故事的情节虽然简单，但是影片对人物彼此间的情感刻画却让人为之动容。他们勇于追爱，敢于去爱。故事的最后，鲲已经成为了一条会飞的大鱼。故事的世界观源于导演梁璇的一个梦，创意源自庄子《逍遥游》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观。电影还融合了许多来自古书《山海经》《搜神记》与上古神话《女娲补天》等的传统元素，并基于这些元素打造了一个奇幻世界。影片发生的场景源于中国客家围楼。导演梁璇和团队把梦里的想法做成了一个短片，他于2005年和张春一起创立了彼岸天，希望聚集起一帮有梦想的人，把最初的梦做成电影，直到2016年7月8号电影上映。电影中有一些经典的台词走进了观众的心里，人生就是一场旅行，有从此岸穿越而出的诞生，也有到达彼岸后依依不舍的挥泪告别。要相信生命是一个奇迹。 你相信奇迹吗？生命是一场旅程，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一次旅程。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，你不妨大胆一些，爱一个人，攀一座山，追一个梦。是的，不妨大胆一些。很多事我都不了解，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，但我相信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的。 来自电影推荐《大鱼海棠》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